锵锵三人行，这个奥斯卡是吧、嗯、我这个看了，而且呢 什么叫你看了奥斯卡颁奖礼， 颁奖礼，颁奖礼啊，我年年看，就从头看到尾，哎，也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你就这么爱看，看的跟像跟看春晚似的。 没错，美国春晚， 而且你们注意到、 哎、美国春晚， 这真是，你看我们几乎年年啊，有两个电视节目，我们年年都要说，一个就春晚，一个就奥斯卡。 是， 今年 怎么回事？ 今年还妙得很，他还撞了全明星比赛，他那个好像是同一个时间。 没有，错开了， 错开吗？ 是一早一晚。 啊，错开的， 一早一晚。哎， 我刚才还跟这个又廷跟徐老师说，我以一个大俗人的这个眼光来看啊、嗯、这个奥斯卡呀，尽管很多人瞧不起啊、嗯、但是还真有点这个厉害的，就是说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啊，你要说它是商业的，一般都会批评商业，可是你会发现呢，它有学院派的坚持，嗯， 名字就叫这个学院， 是学院， 对吧？比方说它当然它就不会给阿凡达，他就会给拆弹部队，对吧？他就不会给那些商业，你所以说呢，纵然很多人已经认为他就是很商业流行电影，但是不是，对吧？他有他坚持，可是你要说他是学院派吧， 他也不是。 有一样，我就说站在我这个大俗人的角度，我敢说一句，其他的电影节得金奖的那个电影，那都有的好看，有的不好看，甚至很多不好看，但是一般奥斯卡得奖的大多数人都还能觉得好看， 这叫做雅俗共赏。 哎，雅俗共赏，真是美国春晚。 这个你说的很好，就说明什么、嗯？就是美国的电影业的主流，包括它的学术、嗯，它就是把电影定位在一个娱乐工业。 对， 它从一开始我们研究它这个学术 academia 要研究的就是怎么样 entertainment， 就是怎么样让大家娱乐。啊，所以它的定位就定位在这个地方。 但它还是有点不一样，你们讲它那个娱乐呢？又是有讲究的。我常常说啊，就是说在中国导演，比如说我们以前中国一些大导演，比如说陈凯歌、张艺谋，当然现在商业片也拍得很成熟，在当年他们刚刚开始要拍大片的时候，大家不都骂嘛，对不对？那时候问题就在哪呢？比如说中国的电影人啊，整个学院的训练是以训练培养一个有情怀、有理想、有人文主义色彩的艺术导演为目标。嗯，这种背景出来导演，你叫他忽然拍商业片呢，他要不就因为太轻视以为很容易，结果拍得很不好，要不就干脆不懂。美国不是这样，比如说举个最标准的例子，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他出来的人是什么，乔治卢卡斯，是皮尔伯格，都这些人。他那种学校的训练是怎么样，他训练你拍商业电影，但是那个商业电影他讲究什么，他讲究一种商业电影也要有艺术的。 哎，当然了， 比如说说故事的艺术，怎么样说完好故事人家都喜欢之余，你要有情怀，这时候才把这个东西再加进去。 当然了， 那我觉得奥斯卡呢，他踩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他是很商业的电影，但是商业电影你还能分好坏，而好坏不一定是票房，有的商业电影他们觉得比这个商业电影好，不是因为它票房更好，而是因为它某方面成就或者它的叙事成就更高， 是它有它的这个品呢、啊、的品的一个坚持。但是呢，哎，我就看了个奥斯卡颁奖礼，我又昨天一晚上连看俩，我现在看电影跟上班似的，就是一晚看俩得奖了嘛，就那个艺术家啊和那个雨果、啊、他跟徐老师一块看、啊、看这个雨果，你知道 你哭了吗这回？ 第一个哭了，哦，第一个就是黑白片那个、啊、默片那个哭了、啊、第二个啊，这个马田史高西斯、这个导演我很喜欢、 对， 但是这个电影啊拍得很漂亮，可是不怎么样，就是没哭、哦、对，哎，我是说什么呢，我徐老师，我就从这两天完，我有一个感觉，我这个感觉是可能不大好啊，我的感觉是什么呢，电影老了，我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哎，我给你们看一个我先跟你说普京，你们最近有没有观察，我近几个月还是近一年来，我在电视上看呢，我发现普京的脸呢肿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他现在就是这个肿啊，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我记得他几年前的样子，左边记得吗？你看 对， 右边这个照片还不典型，你可以今天晚上看看电视上新闻上的普京，他这个眉毛、眼睛这个地方啊， 脸颊上脸肿起来了， 有点面目模糊了，你知道吗？不但肿起来，而且这种肿啊，像打了羊胎素。或者打了肉毒杆菌，就有点那种这个不健康的这种 就肿了， 可能最近世忙没有办法锻炼这个柔道了。 第二任总统吧，当然要肿了嘛。 哎， 对对对， 第二任总统 是是是、啊。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个这可能美容学上的现象啊。这同样的现象呢，我在另一个人身上，昨天也不是昨天，就奥斯卡那天。 哦，你说的那个主持人。 那个主持人 哦，就美国赵本山。 你再看这个照片， 美国赵本山。 对，这是他左边，也是他当年。这个右边照片也是选的不太典型，你要是看那天晚上电视，你就更会发现 他肿了。 为什么肿了？这个脸怎么回事？ 他主持了九次了，其实他现在年纪有一把了，但是他要维持他原来这个形象， 打了 多久？所以 是老了吗？是 对，是老了。 按说老了是 瘦下 了，很多皱纹， 鳞熏了， 塌了 是。 但是他们这个 他还是用可能用什么化妆啊，各种各样的方法维持在那里，但是看上去就是这样。看上去是， 所以这就说明为什么包括那女星啊，老了之后你觉得她肿了、嗯，其实有时候也是做了手脚， 是吗？嗯、所以我为什么我当然不是为了探讨人家是不是整容了，我是说的呀、啊，包括整个这届奥斯卡、啊、都洋溢着浓浓的 怀旧 的气氛、嗯，甚至我一看电影啊，黑白默片，怀这个旧。哎，甚至你再往下看，马田史高西斯，说实在话啊，最近两个人，就咱们喜欢的这个导演，一个是伍迪·艾伦那个《午夜巴黎》， 那个也是怀旧片， 也是怀旧，和马田史高西斯也是怀巴黎， 都是拍巴黎， 但是说实话都不算好，而且让我觉得啊，让我发现了一种什么呢？可能我自己瞎想啊，我觉得有一种老人状态出来了。就什么呀，有一类老人，你发现没有？有一类老人实际上啊已经不复当年勇了，这个退化了，没法那么练了。但是呢，有一生活中你就会观察，有一类老人近些年就爱见风落泪，你知道吗？动不动就流眼泪，就动不动就是或者想起一些什么很美的东西。你比如说，你像马天史高西斯的这个电影，这不就是有感情，是怀旧。可是，在咱们这个人看来， 但我们以前一句 老话，矫情了。 但我们以前一句俗套的话叫形式大于内容。 对对对， 哎，就是花腔做的 很 多，三 D 音乐什么都挺不错，但是呢，这个没有激动人心的。 不是，你要知道，就是说他拍的像个哈利波特了嘛，是吧？ 哎，可是我跟你们看法相反，我觉得他反而比较好。你刚刚说三部都有怀旧色彩的电影，我觉得 The Artist 就那个黑白默片，他是100%的怀旧兼模仿。 法国人在好莱坞拍的纪念好莱坞的电影， 对，那真的是个怀旧。然后呢？乌迪艾伦那个美国人拍的是怀法国人的旧啊，互相示爱啊，这是乌迪艾伦那一套呢，有乌迪艾伦的特色，就他拍的不是太好，但是呢，他难免要讽刺，他恰恰在讽刺怀旧， 讽刺怀旧， 他是讽。然后呢，Martin Scorsese 这套我反而觉得是最好的，为什么？你真的说要对电影的爱啊，他最爱电影的一套戏，你看里面那个小孩那个雨果，他是真的是他对电影那种欣喜。那种，而且我觉得最妙的是他一头一尾两个长镜头，开头那个长镜头很花俏，是 3D 的特别数字化的一个技术，结尾的长镜头是个传统经典的电影的长镜头，这两个对比很大，最后那个镜头他是拍的我觉得更有神采跟意味，他恰恰对比出就你现在的 3D 技术再先进再吓人再炫目，还是不如经典电影里面我们见到的那种来的韵味深长。 他这个电影里讲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所以要不说他怀什么旧啊？我觉得这些人是不是老了开始琢磨，我这辈子的一切都是电影给我带来的，所以追根溯源。他讲的这个我还曾经在咱们节目里放过，就是最早的电影，除了这个那个卢米埃尔兄弟拍的那个火车呀，火车，他讲的是另一个人，那个也是最早的，最早的可以说是奇幻电影，就是说一个炮弹 打到月球脸上， 发射对，打到月球脸上， 很出名的这个画面。 你知道这个？我看过这个电影课程的这个教材啊，其实就是说最早的源头这两个东西啊，引领了后来的两大潮流。拍火车的这个哈，就相比是比较写实的这一派，现实的这一派发展出来。那一派呢， 那就一路到卢卡斯那个 一直到阿凡达，它是真是一个有根源的。所以电影为什么老了就意味着它是有来历的了，是吧？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看这个奥斯卡颁奖礼啊，我觉得跟中国真是很不一样。很早以前我就听人议论过，说亚洲人呐、啊，这个流文化呀，迷恋这个年轻的肉体。就这种，你看，只有日本呢、香港、台湾这种年轻小偶像，什么这搞这个东西哈。你看这个奥斯卡呀，要我觉得跟养老院似的，现在你已经就这84届啊， 他 哪个不是50岁往上走的？虽然长得显得像40岁的， 他6000多个会员嘛，那个电影学院， 嗯， 平均年龄是64岁， 是 90%几是白人， 嗯 啊、好像年龄70%几是年纪很大的人， 嗯， 所以这个决定了他们的口味，他们不会太追星。他们会他们每年都，你看这次男配角82岁， 嗯， 对吧？ Meryl Streep 真是应该得奖。好，我仔细想想，他虽然每年都在，可他上次得奖《苏菲的选择》，那是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啊， 80几年嘛。 对啊，你知道那个克莱默，对，克莱默那个等于是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他演的戏， 对， 这中间他一年都没闲着，他不断的在拍戏，是很不容易的。我这次啊，那些片子看完了以后，我倒是挺喜欢那个，我也是偏老了，我自己检查，那个我还喜欢那个谁啊，那个 Spielberg 那个战马 啊，战马，对， 那个是一个很老套，也是他一贯的风格，也是，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喜欢。 对，我跟你讲，我听了你的，我去看了， 你不喜 欢，还是比较烂的，我不喜欢，但是我哭得最厉害。你这是你知道吗，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我跟你说，尤其前边也很烂，到后边的好点，有点小烂，但是呢就是爱文道，我就跟你讲啊，忽悠俗人哭啊，这一定是一个技术，你知道吗？因为啊，就哭的我呀、啊、就不行了。 不，但开玩笑，我知道他忽悠的那一段，到最后认出来那一段、那个是很烂哈、但是我欣赏他的是另外两段。就那个骑兵冲锋啊， 那对对对对，那当然， 那有那个一个军官的脸啊，那个有点像俄罗斯一样的，我那个印象我太深了。 不，你这个就等于是夸电影的局部了，就是这个片段。 还有他马冲的那一段，我一直搞不懂他是真的还是电脑做出来的，就是被很多铁丝网缠住。 对对对对对， 我那个你不管怎么样再假，你还是很激动人心啊。 是， 所以这我也检讨，但是反过来我对比 Grammy 奖哈、我就发现 Grammy 奖不一样，它相当与时俱进。今年得奖的那个是谁啊？那个最近被他们性爱这个东西又在攻击的阿黛拉， 阿黛拉啊， 对不对？阿黛拉，你去比较一下那个 Grammy 的阿黛拉的歌哈、我就感触深了，因为我们的惠妮休斯顿刚过去，他的歌的歌词啊 ，I always love you， 那个 Celine Dion 最有名的歌，那个因为最热销的爱情歌曲哈，那个叫什么 Power of Love。爱的力量，那后来那个 Titanic 更不要讲了啊！我心跟着你什么什么，你现在去听听那个 Adele 这次的 Rolling in the Deep， 你听看，他完全吵架哎，很少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 Grammy 跟奥斯卡今年有个很大的一个反差，他们大家他销量1800万，你是仔细听他的歌词，以前要么是歌颂爱情，失恋哈也是在惋惜这个失恋啊，我的心永远在你身上。这次不是啊，你去听听他的歌词啊，我把你看得非常透，不要低估我的能力啊。就是我烈火中烧，就是是一个女的吵架的歌曲、 啊。这个就说是 防守， 风水轮流转呢。 风水， 你看这次这个奥斯卡这个，为什么我觉得老了呢？你看也就容易出现这些怀旧。你知道他们一般影评啊，就说这个黑白片。就这个艺术家这个片子、就是说温暖，这个我是能体会到，就是说啊，你一看呢、就是觉得挺温暖，就是真的也不怎么说呢，我要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你也知道我挺容易哭的，对吧？我是个在真人真事在现实面前呢 很冷酷的人， 自私冷漠，这个甚至是就跟那个塑料一样没有感情的人，你知道吗？但是我特别在假人假事面前，这电影院声音大点我都哭，你知道我太容易哭了，所以要不说中国导演无能呢，没有，不是，我要请教你们这个问题，是我最近琢磨非常的这个奇怪，我也认为不是中国导演无能吧，我现在甚至认为是不是因为我们认识，你知道啊，近几年来我就用我的眼泪作为我的衡量标准，我就发现所有境外的电影都能让我哭得稀里哗啦泪流孟姜女一般， 我跟你说说，就像这个雷霆战驹啊，就是这个斯皮尔伯格这个、嗯、我认为很烂的一个电影，但是他煽情，我呀我都哭的那个痛快，哭的那个我快感，包括台湾的那个你也不喜欢，就是那些年， 对， 就九把刀那个、嗯、对吧，啊我也能哭，香港的岁月神偷，这种所有感人的我都能正常的流出人的眼泪、 我都不喜欢， 对，你不喜欢对，但是我要你拿我的这个事例来说明一个问题，近些年来的大陆的电影，哪怕是被认为是拍得很好的电影、嗯、我必须老实讲一句，我的眼泪是挤出来的，包括唐山大地震，嗯，就不是弄到我哎呀就哭的就不行，我就是哎呀就觉得还得哭一下， 得哭一下 包括金陵十三钗你知道吗，他也是在山， 金陵十三钗你也哭、 啊、也流了几滴眼泪，对， 不哭不好意思， 对，因为我是非常容易哭的，在电影院里你知道吗，但是我奇怪的就是近几年来的大陆电影，所以我甚至认为是不是因为咱们天天知道张艺谋冯小刚这些人呢、啊、所以反而 太熟了， 我也不跟他们熟啊，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嗯、不知道是因为熟悉的距离近的我不大容易感 动，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叫做崇洋媚外啊不开玩笑、嗯、但我想说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 还是就像徐老师刚才说阿黛拉那个歌词、嗯、就说我们都是一块土地上长大的人，我们彼此都知道彼此心里是些什么花花肠子， I see you crystal clear 对吧，就是所以我也不会哭这我也不知道了、啊、 我不肯定啊、嗯、可是我从来没想过用哭不哭去评断电影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差别在哪呢，你比如说像这一回他的最佳外语片啊，嗯，香港翻译成伊朗式离婚，这个导演其实一直很厉害。 对，那个电影我听说非常好。 而且这个导演过去几部，这部我没看过，他过去几部我看的很厉害。我用伊朗电影跟中国电影比较，我觉得是很好比较。为什么呢？伊朗这个国家从来其实是个电影大国，而且不要忘了有一阵子，因为他蔚为风潮那些儿童电影，张艺谋还故意学他们的风格嘛。拍一个也不能少，对不对？这学伊朗电影的风格拍的， 而且有意挑战好莱坞主流价值 观。对，而我们还可以比较什么呢？像这一回，大家都说这个中国电影冲奥屡冲不进，是不是西方人歧视啊？什么什么西方霸权啊？那你如果要讲这个话，没有比伊朗更好讲的。现在美国差点要跟伊朗打仗的。美国人主流社会都基督徒，很讨厌你们这些穆斯林。嗯。然后你忽然来了一个伊朗电影。然后就像你刚才讲的，平均64岁的那些白人男人选了这个片， 对， 当作是他们的最佳外语片。 这个伊朗导演领奖的时候， 对， 拿出来的念的那个稿啊， 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 让他们多少有点不尴不尬，你知道吗？ 真的讲得好，就是真讲的， 讲大概意思是说 分寸也掌握得 分寸很好，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想着战争，想着什么，但是怎么着，我们伊朗还是什么那意思？ 有一个我们尊重文化，我们尊重艺术，我们爱这个，但是。很奇怪的是他这个东西啊很尴尬在哪，他一得奖之后伊朗政府很高兴嘛，伊朗政府高兴什么呢，说这个是一起要竞选外国最佳外语片的，除了伊朗电影还有个以色列电影，你看我们战胜了以色列 没错，我们啊这个第三世界啊就得靠文化 就得靠、这个、 战胜他们，对， 那我们老输啊，中国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打败以色列， 对其实我从来不觉得奥斯卡是个什么绝对的标准，可是呢我觉得也能够说明一些事儿。中国电影能够在柏林得奖，能够在威尼斯得奖，而且得奖像王小帅他们都是很好，加上都是很好的导演，只不过他们的作品在我们主流市场不卖座。嗯，好吧，那你看主流市场要卖座的电影啊，我们要拿去冲奥，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国人爱什么调调，对吧？嗯嗯，我们要拍大片，嗯，我们要资本成本大，要有特技，要 有 什么荡气回肠，场面要如何？那你就怪了，你过去这几年的外语片啊，在奥斯卡得奖外语片其实没有多少这类电影。你尤其今年这个伊朗式离婚，伊朗这个国家电影审查比我们厉害。 不是 电影成本投资的资本比我们小的是十几二十倍。 过去我也听这个张艺谋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说这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啊，那意思就是恨不能几千个评委，他们轮得上看几部都很难说，这个玩意儿撞大运的成分很大。 他们也会挑一些跟他们主流价值观有点不同的，他们因为要是完全相同嘛，他们看他们自己的就行了。对不对？ 这次我还听见张伟平接受采访说，哎，这挺神的，说现在好莱坞啊被日本公司把持着，所以我们这金陵十三钗啊，他们操纵的意思，他们操纵着美国的媒体说坏话啊， 这太中国了，这个说法 这是完全商业的来考虑。 可是呢，我觉得还有一点要想的，就是我因为我一直喜欢看伊朗电影，这一回这部电影得奖之后啊，我看一些有关他的采访报道，就是说这个电影在以色列大受欢迎，这两个国家快要打仗的啊。 哎， 那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看他呢？因为他们说一般平常他们透过国家的说法说伊朗很坏，让他们就去看看这个电影怎么回事。他们每个人看完之后都很惊讶，说原来伊朗的警察也有好人，原来伊朗的家庭也跟我们一样有问题，原来他们跟我们一样是这样的人，他们怎么会是恶魔呢？ 说到底呢，还是一个就是普世价值观。 对， 我讲一句俗话，就是说你在不同的人里面看到跟自己相同的东西，那个才最大。 我一直想讲一点，我看这么多年伊朗电影，哪怕是官方禁止的电影啊，他们都让我很感动，我对这个国家充满好感。所以我想讲什么，中国电影你应该要让人看到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拍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是让你感动 真情。